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啊哦啊哦，戴上浴帽，唱唱跳跳。啊哦啊哦，美人鱼想泡泡。上冲冲，下洗洗，左搓搓，右揉揉，右扛再来握握手。上冲冲，下洗洗，左搓搓，右揉揉，我家的鱼缸好好做。戴上羽毛，唱唱跳跳，啊啊啊啊！